好，歡迎到 Opta Channel。 本來今個禮拜咧就係我預喺之前預告咗就係、是、 啊預咗佢會走啊， 唔係風暴性戰爭，係 咯， 本來用風暴性戰爭嘅，咁就因為有個特有嘅新嘅消息，咁就將之日前就押後咗計劃啦。反正嗰個一個禮拜後應該仲係嗰個 event 時期間嚟嘅。 你咁確定？ 係咯， 可能執咗啲老師嘅 嘅。係咯，已經 end 咗。 係啦，咁冇咁嚴重。好啦，講啦，今個禮拜嘅係即係悼念專題啦。 其實悼念邊師咧？其實 悼念只邊師真係亦都人唔清楚啊。 回憶咧，忠誠啲回憶咧，回憶專題啦。 十分鐘先得。 好難講點講咯， 好難聽到啊！即係傑特咁磁性聲線， 唔係我都唔講，唔係我都唔講㗎。 但係你嘴角係上，嘴角 係啦，冇錯。 嘴角鬧你， 我有嗱喺上個喺二十幾號啫， 2016年9月19日。 就日本裏邊嘅兩澤千晶就喺就過身喺年度再咁喺星期日嗰時星優金宇純咧就已經喺佢個 Twitter 度講咗話，即係報咗消息，而過咗兩日後先至喺NYS 官網度 跟 23號跟 people.com 咁Yahoo 啊華沙伊新聞都有報導過嘅。初頭我睇星優金宇純咧嗰邊咧睇到呢單嘢，即係嗰陣時淨係得佢講咋，佢哋 Twitter 都瘋狂俾人 retweet。 當然啦，我心諗佢咁耐開出題以嚟，應該最旺嗰條出嚟㗎啦， 因為當時官方未有公佈嘛。 係啊，唔好官方先明，即係今年咧拍完《西環》之後都好似係 咯， 唔見咗人咁。咩 啦？成日識兩星一住咗，有啲嘢嘅。 但係即係嗰陣時都估到少少嘢，因為平時好福田啊，福田幾中央個 Twitter 都好多嘢講㗎嘛。 即係嗰輪你都靜咗啦， 18號之後去到廿大概23、24度啦，係好靜噶。咁佢一出翻嚟就講翻呢單嘢啦。 咪所以兩樣加埋，大家會信今月個講法。 咩 事就係啦。 未經講 啊，同埋 跟住講就話 點樣講咧？好似先屬於定係叫？ 唔係， 即係 少 咗 啲福田 啫 嘛。 唔係，福田都唔係佢一來係，其實佢兩公婆唔係一定黐埋一齊嘅呢個又。 唔係，我點講？ 但係都好大其 實。有兩集一定福田，但係有福田都有兩集。 當然啦。 福田會一 集。呢個當然啦，呢個就。就係成日好奇怪啊！即係近年兩集都其實都靜咗落嚟，咁大家 睇。因為據我所知，好似成日都靜咗段時間，今次係主動幕幕嚟，好似係。 其實喺跟 u n d 嗰時咧，都有啲消息傳出過話係有病係有癌症嗰啲啦。咁近年係自從即係 set D V Master 之後咧，係 啊， 基本上 完全冇增佢嘅。 見到佢咁滯，基本上都你 唔見到有好啲續篇咧？ 電影版 就 係咯。 即係如果真係大家喺呢段時間，你真係想懷念下嘅，想叫聽下嘅，你可以即係嘗試下揾翻《Gundam Seed》同埋《Gundam Seed Distance》嘅 Remaster 咧，佢有條 track 係有幾集啦，係阿福田兩集一齊講嘅，講翻之前即係做呢套 動畫， 做呢套動畫嗰啲日事之類嗰啲咯，係或者即係當時做呢套動畫咩心情嗰啲咯，如果有興趣就可以揾下聽啦。 佢兩集其實真係佢一出到咁多套作品，只有《星方武俠》第九話係唔係福田做監督嘅，佢差唔多叫福田為佢就係 只幫跟住咁滯嘅。 係福田就用方言，係福田用佢。 即係同埋即係大家都見啊，福田都幾套例如《收風妙娜》係烈焰龍啦，先嗰啲 即係啦。 咁你見到都成堆成袋嘅基本上，即係佢監督就先向呢套編劇。 我覺得佢淨係敷衍佢，真係只得佢一個會用佢咯。甚至《星方武俠》個監督都因為係同福田係好加，即係交情失師交深厚嗰啲嚟嘅。即係我唔係好 話咁動畫用熟人都唔係新聞嚟嘅。 但係好實應講，正常講一編劇用起用都係一個人起用佢，跟住寫起咗之後就因為開始會擴張自己嚟盤啫嘛。 係啊，即係其實大家諗緊，即係可能就即係雖然話師質。即係最尾個結局都即係咁樣大落空，即係大家又未有唔知未完咁簡單㗎啦， 唔係點解今次我攞個咁懶係扮有爭議咁嘅語氣講啫？ 係啊，即係大家諗住佢應該之後即係呢套大學大師之後都應該會之後繼續有新嘢。 正常講一同人識之後，佢已紅得咁緊要，應該紅佢應該揾佢寫編劇，揾佢寫劇本係好多㗎嘛。 多唔少。 佢淨係幫佢老公寫編劇本。 係啊。 佢個牽翻喺你頭嘅。 係啊，咁我好似副業嗰期。 我過一次副業，即係純粹牽客穿，兼職 即係過手癮咁樣，跟住就翻上翻你自己。 仲做佢做翻做做佢做佢老婆咯。 啊， 真係啊！ 黐攬就呢個。 因為佢寫劇本嗱，唔係話佢冇寫學寫，佢寫劇，佢咧就鬧還鬧，佢寫真係寫過幾唔少好好賺嘅劇本，即係話。新式 GB formula 啦，跟住電筒啦，跟住 set 同 set stand 都係非常賺錢嘅。 新 formula 新世嘅 GB 新 formula 照對最尾嗰輪到尾，即係沙格先。 但係沙格先個評價其實冇之前咁重嘅。 係落咗嘅。 係啊，落咗。 但基本上嚟 keep 到一定嘅水準，即係唔會話出現到 stand 中段開始暴走。結尾大崩盤嗰只問題嘛， 係咁唔同，你始終好比啊，即係冇 TV 版，冇 TV 翻咁容易出事出得咁重， 因為個自由度相對比較大， 即係開場，同埋你又唔使趕啦， 係啊 ，TV 亦你腳本最大我係出到 TV schedule， 係啊，佢趕 schedule， 電視台 schedule 要佢， 係啊， 係講翻一樣嘢嗰陣，有留意過佢劇本咧，電台嗰個你有冇睇過電台？ 得啲動作做有 冇人 睇過？ 好老 實講，我唔睇過。係 咯，我都冇。 電台已經 提 翻佢劇本陣。 知道 係 佢做，但 係我冇睇。喂，而家你留意，我跟住電台劇本陣咧，有啲名冇啦，但有幾個名係頗為震驚嘅喎。首先，小林靜子。 啊，係啊。 跟住吉野雲行。 啊，都係劇本家嚟嘅，都係。 呢啲好劇本家嚟啫，你 有冇？所以兩集，反而佢話就係構成兩集先，就唔係寫好多啫喎。因為大約佢因為好多，例如宣唱啊啲後嚟，即係叫。自己開讀啦，自讀即係出嚟揾食嗰啲都見到，但係即作為一個叫做主力編劇，即係佢嘅係構成啦。佢寫我都唔夠半，都唔知有三分一，即係好少喎。 因為我自己睇電影嗰陣時，我可能啲十歲到嘅，十中歲啊，其實即到而家都可能冇乜印象。不過而家嘗試回憶翻起啦，其實即我都唔係好揾得出嗰陣時，即係好有兩集味道嘅劇情喺度咯。 咪先，何謂兩集味道先？可以解釋 下。是啦，即我覺得兩集 偶像師奶劇咯， 偶像師奶劇啦，即係 製造啲咩啊？啲點講啊？ 你我覺得你唔好嘗試去挑剔嗰啲合唔合理性喎，你純粹真 係。即係為咗要做到嗰個效果，即係嗰個劇情效果就即係有啲即 係點講啊？係啦，我覺得係睇得爽就 OK 啊！你可以話我抵級，可以話我啲師奶 cheap 嘅，但係當年係即係睇兩集啲嘢，睇得幾開心。 因為個電筒點解滿兩集未滿滯？電筒佢作為一系列構成，佢寫四集，四三十八集嘅故仔裏面得四集係佢寫嘅，因為你話阿小龍阿姨同埋阿雞龍行仲叻多過佢，咁佢個係做成 咁，佢主要做後面嗰個， 即係後面嗰個 咯，即係執埋，即係將佢啲 整理， 係啊，整理埋一齊，即係有啲矛盾嗰啲咪執翻正佢點解啫嘛，佢係後面即係把關嗰個嚟。 我好混亂，因為其實電龍嘅劇本就係屬於叫做個九唔搭八，大堆人五六個，即係一好少劇本都係咧一個劇本嘅都係三個啫嘛，佢可以我見到係五六個名嘅愛慈生意啊。跟住阿咪媽咧撒哈聊啦，跟住頭先講跟住佢哋遊行啦，跟住木村唱啦，淺野智哉，哇！即係你去一個陣，你咁落亂嘅劇本陣，你通常呢啲情況一般嚟講兩至三個啫嘛。你話一年你話連翻咧，好似整歌尾多咗得四個，去五六個咁滯，我係唔知咩去咁多劇本咯。因為你就係構成你即係寫四集咋，仲有啲。你即係寫最後嗰集咯， 最後收尾咯， 最後嗰集咯， 係咯，係啊， 好妙啊！ 後本要寫嘅，只有 係啊，但係不過嚟講， 你咁多人寫大佬， 嗱不過嚟講係九六嚟寫，起碼佔一半啦，而家我講三分一啦，即係 其實都好做法嘅啫， 唔係當然亦都有啲好似方川年咁嘅，佢基本上三分一嘅寫佢劇本，佢難，唔係話點寫嘅，喂佢唔係難同超多，固然之 怪你講，不過後面可能好多嘢搞，咁跟住咪俾交俾其他人做，跟住佢咪執熟咗你咁樣。 唔係咁，通常係兩集，唔係咁呢個立嘅啦，亦都係咁啊。再電堂可能真係，你就呢個就兩集連重完啦。佢基本上連兩集冇乜機會接聲。不過好啦， 冇啦，佢就 先啦， 先同先真實嚟啦。 係啊，我睇下佢入，或者我翻查啲其他佢嗰個啲國際啲劇嗰陣先。 我又唔 係。哦，多啦，多好多，起碼我見得大，起碼我見得好多兩集啊，兩集嘅名。 飛落去一半，你同電筒嗰陣時，你而家先開始，其實都係得到幾個人啫。 而家佢好奇怪嘅， 喺script裏面咧，好多時間都係大野木寬同一齊寫，勁多機會話，即係話，實際上一個人寫劇本係唔多嘅，通常都係咩？兩隻千金搭住咧，夾你一座搭大野木寬啦、森田繁啦、機雲咁樣。 啊， 所以呢、這個可能就script點解冇script點解維最後都正常嘅原因。 唔係，可能你睇埋你睇後面先得。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呢個原因嘅， 但佢基本上佢都係雙劇本，即係有一個人寫劇本，一個去監修嗰陣。 我覺得可能係咁咯，如果咁情況，即係可能係呢都唔係喎，其實差唔多情況， 係咯，係咯。即係，我覺得會唔會真係要依個叫安全嘅建立 safe wise？ 唔係，真係唔知點解嘅，最尾突然間你見到啲係轉突然間轉大彎，即係阿 Kira 走咗出嚟，跟住新生仔 俾你。都係嗰句啦，最衰你咁啦，當年又唔犯擔唔到，咪唔好出翻嚟咯。 都係咁，但係問題就成少次聽得講得咁奇怪怪咯，其實你覺得好似最尾。 你因為即係當時Seed嗰陣時，成好多人都已經講過啦。即係有陣時應該即係好多嘢可能屈服咗喺呢個市場上面嘅嘛。當時 佢話嗱係喎，唔關事啊。因為其實Seed Dan都係咁樣嘅，都係相每兩個人一齊寫嘅本入。 你話實你Seed係叫做始終係一套新作品，你冇太多市場導向，你依個寫落去冇問題。但當Seed Dan始終續作。你就會有即係有前 即係呢個前主角 係咯，即係呢個係一個無可避免 嘅。同埋先真係太受歡迎，佢係作佢嘅賺錢程度，甚至去到而家仍然高畫史上面首屈一指。因為如果有惡勢就冇食，我唔敢話係 我。我覺得應該係前一次咯。你其實即係你睇得簡單少少。 小現象嚟嘅都 係你淨係睇翻 Baby Master 有邊個有做咗從除咗佢之外。 佢多成直情， 佢點解唔攞翻套唔攞啲舊嘅出嚟 remaster？ 記住，仲要係地上波嚟咯，好似唔係網上咯。地上波， 直情播係真係播，真係。 佢真係電視台攞 播。其實係好重視多部嘢。 係啊， 咁即係你哪怕佢即係增加好多沙石都好，係咯，即係你模型上面嘅。賣得跟住佢， 我覺得你簡單少少咁睇咯。有陣時可以睇翻呢個 new type 咁咯。有陣時嗰啲角色選舉啊，你都 哇 new type 啦，好多角色選舉到而家佢哋幾個即係 set 幾個主角都仲係 頭兩個 頭幾位啊， 即係第一就未必補到 嘅。頭幾位咯，頭十位你總會見到佢哋 嘅，網上都會有名 嘅。係啊， 即係佢實太神，因為見到就係 set 釘，甚至賴嘢 set 釘係佢最後邊大崩盤收場啦。係 啊。 當時都仲係 Sam Rice 仲係唔放棄，想希望佢兩拍劇場把住出，希望將呢個黑嘅 錢賺翻嚟。所以其實我而家諗緊係咪佢本人係咪即係作寫唔到？ 我唔入咧。 我純粹睇， 即係我純粹 係啊，即係我純粹 call and call 份 Vicky 啦嚇。Vicky 就寫咁啊，兩集嗰陣時嘅身體唔好啦，所以就放棄啦做。 係啊，我覺得其實 係咁，即係冇人夠膽接啊嘛。 跟住阿風平結果就拎。拎咗嚿叫做 HD Remaster 嘅出咗嚟 咯。喂，講真 嘅，我點樣講咧？係其實點樣講？我覺得咧，即係嗰陣時，如果先佢唔係真係病嘅原因，如果再寫落去，我覺得點都會更即係後下邊會即係有一個更精彩嘅威塔，即係啲人就冇出嚟。即係好似雞翼埋嚟嗰種，即係佢有個人格，雖然你咧都會鬧佢屌咁樣嗰啲啊。 跟嘢上 調 啦， 係 咪 咧？係啊， 係啊，上 調 咯。 唔係，有咧，譬如之前先聽都有個水嘅，不過佢又大個寬啊，心田反。 但係基本上你基本上你都係兩集，主要 係 兩集。 主要 兩集。 你 始終佢真係掛大名啊嘛。係 啊。 同埋我 佢 好反就係咁啦，掛大名就 係啊。唔係點解停工嗰兩工唔係工啊？雞翼華。 之後仲要同你講緊，喂，當年呢個潮語嚟㗎，呢個福田負債。係 咯。 唔係，正經想嚟呢句説話就係 pass 拳出打。係 啊，真係即 係咁，拖曬兩公婆出嚟嘅，唔係拖曬 個。係啦，即係嗰陣時啲咩一個潮流嚟嘅，其實係。即係你發覺係即係先唔係即係早期啲三方嘅打呢個調，佢咁嘅情況出現，或者係即係會 嗰個。唔係唔同冇得即係我冇睇唔講得啦，即係我有講啦。咁但係即係唔同嘅，你三方嚟啊，始終真係好咩嘅。你記住 TV 版嘅《三方寬》本身，你先唔好講兩集有冇喺裏面做過， 相對好似唔 即係相對，就算佢有，我相信都唔係即係大 title， 因為起碼係啲就咁揾資料。 係咯係咯。 但係即係個問題係講緊 TV 版本身都唔係話真係太出色嘅一個嘢，我個人覺得啦，佢都係 OVA 後先至 即係突出咗啦。 其實係 頭 頭兩套 V 咯， 頭兩套我個人都頭兩套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嚟講，無可否認就係其實後面兩套都唔係真係好差嘅，即係相對可能因為改，始終改咗風格嚟咯。 好似換曬嘢咁咯，咁實即係好似 咁實際上真係唔係好似。真係換咗好多嘢， 你換故事又好，你畫又好， 畫風換咗，劇本換咗，你 個故事又 你當佢另一套嘢嚟睇， 係啊係啊係啊， 連個主題都唔同咗，嚴格嚟講， 係啦，根本係兩個張。係啦， 咁但係即係當年嚟講都仲一個，仲覺得佢哋啲嘢係 OK 嘅，係 啊。 咁但係因為你始終 OVA 你可以精雕細突出，你一去翻電視，你諗翻如果當年。西馬將後面嗰集嗰集劇情走去拍電視，可能都寫得好大鑊都唔明嘅，冇人知嘅， 好難講下。 嗯，因為嗱講翻，因為講嘅應該咁講，因為成日講過啦，先誒釘之後佢誒話唔拍啊嘛，即係佢唔寫。我應該講啊，如果新 Y 是真係要求，真係覺得要寫嘅話咧，佢係絕對即係所以換人就換人咯，講真兩集啫嘛。 有冇人會接？ 其實係啊，係啊，即幾樣嘢啦。第一，即有冇人接？ 我燙手三户啊！ 大家即換咗日期，即大家會再 唔係我， 唔係我，即係覺得你講 得係福田係會自己識劇本嘅，識福田自己寫翻都冇問題。 但係我福懷緊就係其實係連福田呢個話佢唔敢俾福田寫。 可能係咁樣咯， 即我覺得唔好搞錯一樣嘢係，即你新 Y 有錢佢唔會唔賺嘅。 就係 我覺得你。當初不肯繼續拍 C 劇場版下去，你一定有大人的理由。 哦、 即你講真的，你有錢出嚟，你揾個監，你揾邊個監督寫都得啦。 就係咯，依係好依個重點啦。我就覺得就 係 講真，以 C 鏡嚟講，如果真係要拍或者次拍嘅話咧，邊度寫得啦？反正佢 真係拍得夾啦。即係佢衡量過，即係我話知咩大人的理由乜乜乜乜啦。總之佢衡量過係唔出就係。 我懷疑咯，即係 大家當時喺嗰刻你。大家當時都 cap 曬圖啦，係個檔期係真係有跟金色劇場版呢樣嘢， 即係全部都 係有 cap 個圖啊。我即係懷疑住，我嚟相信係真係嘅，因為坊間評價係去到一個叫嚴上呢個，因為當時設定嗰個劇去咗好幾集，係去到一個叫人神共憤啊咁 樣。再睇咧，其實幾兩極嘅嗰陣時，你仲有一班盲粉係衝㗎，唔係佢等大台咁解啫嘛。 唔係應該 有道理嘅，其實 係唔係？應該 話，即係好中意。 去到迪士尼計劃之前咧，其實都仲有爭拗嘅。迪士尼計劃一出，跟住突然間成個劇本變咗， 倒查。 跟住成班係即時翻咯，係連之前卜卜都已經係， 即係想講講話已經講好笑話， 講唔出嚟咯。其實，因為其實之前對係四個迪士尼計劃， 即係我真係想收啊，但係你收到咁樣樣，真係唔係救你咯。 但係一種人係連即係我哋迪士尼片往上推唔追，但係成班都覺得你唔係啊嘛，你咁嘅再嘅就咁咧，你同我玩急轉急到咁嘅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佢開頭係諗唔到點樣收嘅，其實冇諗過。 唔係應該 我諗唔到，可能你要扭翻前主角出嚟變咗相對收唔到貨都。 咁啊係，即係可能佢轉咗主角之後，跟住佢唔開始用劇情寫，跟住佢要另外度一個新嘅劇出嚟，咁即係變咗又係。 可能佢一開頭諗定咗揾阿小珍珍做主角去到尾嘅話，可能收到貨咁啊。 唔係呢個 結果轉咗，可能啦，唔知啦。 即係好多即係背後嘅意外，即係。唔知係邊個真邊個假就邊個應該邊個，有啲見到出嚟就係即係佢兩夫婦。 冇啊，慢慢始終你當時係第十二、十三集你揾翻阿 AI 出嚟嗰下咧，即當然係好睇好有型嘅，但我覺得即事後好明啦，唔係一個正確嘅決定。 唔係事後好明，當時我已經覺得就一本身你基拉出嚟就你一定除非你好似當年阿寶出嚟佢 set 佢咪咁樣。徹底壓咗腳 啦， 唔俾佢場， 徹底落 雲房， 即係話好嘅，出個幾個俾我又好啦，滿足咗你阿富人，滿足咗你班 fans 啦，得阿寶。 阿真，你起碼當年阿寶出嚟攞 MS 俾佢揸先啦，而家都係慢慢趁機俾佢啫嘛。 但係一出嚟執頭，一出嚟 free 都係 free 咁啫，上戲咯。 咁唔係老老實實講，作為一個處嚟講，第十三集係唔好睇，即係。 唔係咁咪 就係單獨睇嗰集好睇咯。 點講咧？即係 你導致到後面嗰集悲劇發生咯。 係冇錯，因為你滿足個廚，你將個視線全部吸搶曬上陣啲機啦。 同埋真係當呢個 真真真係唔知喺邊度咯，其實 要。你記住啊，佢哋兩個，佢哋兩夫婦啊嚇，即係佢兩位男主角啦，啲傳奇大部分都係喺 Destiny 出現嘅。 之前一人都批評佢就。 你父女唔緊要啊，你冇喺電視話高賢配阿斯納啦，我就好明顯明目張膽地玩喎。 即係 嗱，先一就係呢個偶像劇嚟嘅。咁青春偶像劇好簡單啫，咁女朋友機會嚟好多 A 對 B 嘅 B 咧，一般人 A 對 B 嘅 B 嘅 C 有啲咁嘅嘢做 下 啦。 呢樣嘢突然間諗起一樣，其實咧佢嗱即係三方面嗱裏邊有啲好概念先啦，得你有冇印象嗰啲分鏡咧？例如佢嗰個圈板啊， 鉤啊， 係啊，即係其實你去到。點解會有？ 唔係，已經唔係分鏡啦 嘛。但係你嗰啲 分鏡都搬咗過去。 唔係啊，但係你冇喂，冇轉開住喂，嗰啲分鏡， 嗰啲 疏，嗰啲係福田， 嗰啲 擺落兩集 嗰種，嗰啲就真係嗰兩集事件咯。嗰集兼容卡理論上應該唔係嗰兩集。 你揾翻作案，揾翻監督，唔關劇本事 嗰陣。 兼容卡理論又係，劇本真係本來即係我咁講嘅，其他我都冇問題嘅。但係好啦，當 Kia 出咗嚟咧，有一個好嚴重問題就係、是、好多觀眾，尤其婦女要強調嘅，就佢唔中意阿珍，佢要求 Kia 坐正， 尖叫咯， 係啦。 咁唔係當初好似話都有寄啲乜嘢俾阿 可能 一嘅， 好多人要求即係強網方當一個編劇本俾啲觀眾影響到佢嗰個編劇咧。好啦，你 Kia 就越嚟越多係。但你一套劇本唔可能兩個主角嘅，咁你 Kia 係 頭正， 咁你真係得啦。兩個 先 揾一個，即係又係作為處嘅時間啦。唉，去到就係呢個《Gundam Seed Destiny》第34集，我唔 係幾記得他連集數都幾多曬。 都話㗎啦，揾錯 嘅。當呢個 Force Impulse 舉爆呢個 Freedom 嗰下，我嗰下真係個心都震一震嘅。 爽啊！真係。 哦 ，fuck you，OK。係。 幾好啊！ 大家諗住咩噶嘛？應該會係咯，即係阿曾可以坐翻正，我點知唔係？ 放棄啦，大家 係 咯，即係唔好唔 填啦，好唔好？因為我一睇嗱嗰時咧就真係開始出現咗兩極啦，唔係兩極，係兩幫人喺度對立。有啲咧即係堅持所謂就係阿曾係主角嗰位，原組 fit 先拍。 你其實唔好話真係 好緊要 㗎，你個故事點走落去啊？其實即係佢呢個時點嗰陣時你。應該係咁講，即係你俾 Kian 搶嗰個係阿小珍珍，仲有十幾集可以寫啲咩出嚟？ 因為佢嗰時係鬧得最緊要嘅，事實上亦都我都覺得係嗰時開始咧，兩集個劇本開始偏咗，開始見到話 呢 就 我哋劇本已經 係個故事已經越首先阿斯娜出走啦，跟一路轉就咦咩先？呢好似我個好似有啲科研。唔係有啲，我方向方完全錯 嘅。大家又有一回睇啊！呢個《Gundam Seed Destiny》係有四首 OP 嘅，頭兩首 OP 嘅 Spin Shot 咧都係呢個 Force Impulse Gundam 嘅。係啊，咁但係 好正路啊！ 之後咧就變咗呢個 Strike Finland Gundam。 嗱，你記住，一般嚟講咧 ，Gundam 佢到後半咧換機好正常嘅，但係連主角都換埋咧，絕對唔正常咯。 係連機都換埋，所以 換機 租機喎，搞清楚喎。 個問題係，你 Force Impulse 應該係換 Destiny Gundam。 係咯 ，Destiny 去邊度？ 你唔係換呢個 Strike Finland Gundam。係 咯。 唔係記住，所以 Destiny 係開題嘅。 係咯。 嘅 title， 但係裏邊 唔好成件事係變，即係變咗俾 Kira 贏咗。其實你見到就係，即係 所以問大家，然之後就可以發覺，讀 Destiny Gundam 唔係主角，咁 Destiny 放咩啊？哦。 Destiny 計劃咯，咁你咪 賴 嘢咯。 係啊，就 係 話呢啲 嘢。 仲有 一開始，但係依家坐唔緊要坐。 就一開始其實鋪排得衰嘅，一開始佢以為即係以用阿斯蘭去綁住真飛料 都 係啊，佢 睇住成長啦，但係咁呢個佢又做唔到古華波羅， 唔係完全就 係 因為古華多羅誒加油，然之後。阿寶完全係嗰個關係，但係捉數唔神嘅，你見到其實 係， 唔係重點就係古華多羅同阿寶搞埋一齊啊嘛，你介意啫 喎，搞到個㗎， 最後係搞埋一齊㗎喎， 唔係你口啦，次次識下我啊嘛， 你又冇叫出場咯，成件事 係咁講，但係喂，桑莊連加奶油就係死小孩，而家張飛就係死小孩，點解都當年嘅奶油冇咁討厭，而家？ 飛鳥佢又唔係，其實飛冇唔好，冇變過，飛冇變過，最唔係飛係冇變過。重點就係當你自己代咗阿隊阿 Kira 嗰個事件嗰時候咧，呢個係阻住 Kira 大發神威嘅反派角色。好簡單，你企邊個事件啫嘛？都係企喺真嗱，如果企喺真嘅事件嚟講，喂，阿 Kira 真係搗亂代嘅啫喎，你出嚟咩都冇搞過，搞到時喺玩到玩到玩著七人棍， 一泄氣咧，嗱你殺咗，你完全冇做過咩任何真係實際嘢，就係 Kieran 講，喂，阿 Kieran 出嚟而家做正確嘅嘢啦，佢主角嚟噶嘛，你個身體同拉下邊幫攞錯鞋，啲嗰種咪兩個人從就係咁樣就阿兩集，佢冇解就係呢個主角呢個主角係真，你唔能夠俾啲觀眾影響咗你將佢將嘅 Kieran 嘅，因為將嘅 Kieran 嘅話就是。之前啲觀眾唔不滿意， 真係好慘啊！即 係但係 Kieran， 你新嘅觀眾出嚟 ，Kieran fans 又覺得唔夠喎、啊，咁最後結果就係三個握手個望骨，直情係 我臨尾去慧玲飛嗰度， 即係慧玲飛， 跟住我就係噴到咧，即係好似人哋嗰啲海動畫入面咧噴嘔血嘔三對宣傳嗰只咁樣啦，都噴到人哋都係你唔係啊嘛，你咩即係？ 大家揸手做翻朋友。 我都唔知道，好似阿朱建一定俾訪問講過就係，佢希望阿先生最後都堅持可以啫。好啦，佢再話俾你知，明珠你玩完啦，我唔係俾你發呢個場面嘅，我就係要你三個做和平共存，我就係要發原則。 唔 係， 我其實好似寫最慘好似進行上尾喎，唔係咩？ 咪進行上尾就 俾人把事創咗 喎。佢依家另一個 咁 係 咁講嘅。寫得最慘梗係嗰兩年之內唔知寫咗幾多次嗰位啦。 唔係，有時一五次。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本身都是桑道咯， 咁又桑道， 桑道就呢個係 唔知角色， 呢個唔得有嘅桑道，呢個成桑道問題嘅，呢個魔咒。 我記住，因為唔係淨係喺金林出現啊嘛， 佢 仲喺第二啲番都係 桑道，桑道魔咒又係，啲魔咒係搭隻 大船。即係叫總括嚟講啦，你近即係好多年，就算你話你好恐懼爭議性嘅。你都好清楚，你見到 張雨晨都係蝕啲。 唔係，唔知唔係，我知 之前嗰集叫《蘇花蘇骨》咯。 但即係咁講，佢整出嚟嘅作品，即係我唔理，我暫時唔好講好定壞先。但係始終都帶起一個好社會嘅氣氛，去討論呢套嘢，去鬧又好，去讚又好。 即係佢本身係一個漩渦嚟嘅，基本上係。即係我咁 樣講啊。 即係我啦，當年我 其實有諗過咧。 唔係，即係最慘就係而家，因為而家搞到變咗 CD 就真係佢遺作啦。係 啊， 即係仲有一套。 唔係我諗住， 你諗咩叫雙收咩？ 係啊，我諗住，其實我有諗過個天使同蝴蝶出嚟搞咧，應該帶埋老婆出嚟嘅話。 唔係我有個 CD 我 就即係而家咁嘅情況應該冇。 我後間少少。 咁但係都係話佢唔係一定咯，即係之前都講過，你兩集出嚟就一定係跟住福田，但福田出嚟未必帶住。 唔係，更加大嗰下你隔咗咁多年咧，你覺得始終有期待咧，即係再睇翻。 你哋都係想睇佢點爆死啫，算法啦你哋。 冇錯啊，咁兩集本身就係咁 存在嚟噶嘛。都唔係話真係唔爆死啊 ，OK 啊。 之前嘅， 但係識唔係冇兩集咁多嘢。 之前問題就係佢都唔係正式監督啦，佢只係叫製作人監製。 背後咩小監督啊？都係。 唔係監製啊，咁樣啫嘛，即係叫監修鬼身嚟嘅，即係。 起頭講我咁就係。 即係我覺得兩集。而家接住我睇翻咧，唔係我唔知認飛啦。當時我當時我記得我 form match 第一次開 match 就講 Stephanie， 當時已經慘到飛起啦。而當時啱啱播完冇幾耐嘅，而事實上亦都證明到當年我冇慘咗佢。而家即係叫 做你唔夠負啫。 唔係蓋棺論定咁樣，即係當時去到後半 set 啦，即係後半咧係真係打，我真係叫日日都同人打乜字打飛起嘅。即係一大堆負女大軍，或者 Kira 成家。但係anyway， 你起碼都仲會睇完套嘢同埋打筆字。咁 你睇佢， 你我但係咁講，你幾多新番近年，你幾多新番睇咗幾集，你斬 佢。你太睇得少啊，傑達啊！佢為咗只一本道 game 都可以寫到紅到個日本，你諗下。 係 啊。 係 咩？阿賴定小姐啊？呢個 係啊。係啊，而家做乜嘢？行咗都轉職 手啊！始終 係 咁 解啊。 所以即係為咗一套咁嘅戲，咁嘅片同埋打筆字。冇乜所謂啫。當年 唔係而家少咗咯，因為而家最近我都係鏟，有間中先一逐步就鏟咗佢。因為問題係好似呢套嘢咁極，佢因為好極端嘅。 即 係 我係行呢個時代 icon 嚟嘅，我覺得。 係，起碼你要夠紅到一個地步。 紅到係有可以打 前。即係你真係有一個論調出嚟啊嘛！你而家嗰啲係。佢唔睇資源，大家都唔睇，咁有冇講？ 係啊。唔係好，唔係最屘就係鬧咗大家覺得，哦係咁 噶啦。 唔係，但係問你鬧咗，你鬧咗仲會去睇先啦。唔係，但係即係有即係有啲衰得夠特徵，即係可以真係認到係你。有冇第二個？ 都唔係啦，你起碼你都有鬧啲咁嘅戰爭啊，所以我唔係。 我都有鬧嘅，人自為隊㗎。就是、 其實兩隻好嘢就是、即係佢作品數嚟劇見到得十錯都唔夠，但問題係即係你可以講到佢達證出嚟，你都我即係 好嘅。即係雖然佢做唔到發光發亮，但係都可以遺臭萬年，或者做一個好出色嘅玉坦啦。 玉坦啫， 真係一個時代，真係一個時代埃及 嘅我講係。 即係你大家聽到死嗰下，係會有回春的嗰陣時。即係攝嗰陣時候，嗰啲係咯， 佢真係嗰集代表作啫嘛。 你明唔明？中 嘅作品唔多。 一個動畫界嚟到夫婦，你講邊個？ 明珠。 我講夫婦，我應該叫佢講負債啊！即係負債一定嘅，因為你講負債。 啊！ 雷英公講就係點解佢爭當時打咁即係打咁熾熱就係、是。好少國民，即係叫做咩？叫社會現象級嘅動畫，佢有咁多爭議。係 啊，你都 賣身賣，即係賣數萬隻影碟。 其實你調翻轉，你跟鄧打後都冇， 好似冇咁勁啊！ 你想飆分飆？ 你過咗，你過完飛之後嘅跟鄧都冇邊套個人氣度可以。 係啊， 打到今年先 啦。你就算係跟拍，即係飆飛飆飛塔都 飆飛唔得，唔得。 唔係你嗱， 你係嚟緊，你期待而家呢套有冇機會搶翻？ 係啊， 阿 長子龍柱同埋阿咩？ 但係睇翻啲DVD 銷售量 一萬到一萬到 嘅。 係當然， 相信當年。 係應該咁講，一萬到其實。 唔係一萬好大啦嘛，當年幾多啊？先講你唔可以下落當年比啊！而家整體個銷量係跌咗啦。 係啊， 全行 啊， 冇加咗喎。 你睇，類似係點？又係社會現級，坊間嘈到拆天嘅《龍獸》。 啊！ 呢兩套係都係叫做，因為佢點佢 係一個傳説咯， 係。佢做得咁緊要係，佢夠紅啊！紅咗佢叫做就係，你唔能夠無視俾佢。 吸 佢。結果你就 驚住之後。要講得冇好明確啊！ 好啊， 名作線嗰套咯。 O K， 你都好 buy 噶，阿老闆。 邊套？ 嚇，有兩個英文字母組成嗰套咯。名作，某套名作，喂，講銷量就係講佢啦。I S 啊。 O K。 我 buy 咩？我冇冇 buy 過。 冇 buy 過啊！ 我 I S 冇 buy 過。I S 我冇中意，唔係，跟住就佢好有名，就佢劇情有啲好爭議性。 終於絕對係終於， 喂，同埋老實講，老實講啦， 我線佢咧。 即係咁講 ，I S 嘅情況我都係因為佢有行多之後。即係類似作品其實都 我係佢教嗰個原作者 嘅就係因為大家新鮮，貪新鮮即係個個。 我想先話佢成為咗個指標而家。 啊，係嘅。 輕小説 紅嘅 少少。唔係，碟數銷量啊，名作線啦。喂，碟數銷量睇兩條線㗎，名作線托尾先啦，自己諗啦。 嗯。 你諗下，得兩套作品可以喺銷量度落到做到 icon 啦。 啊。 你自己諗啦， 好啦， 即係不過即係最尾拉屎比較大完場啦，即係其實今次兩集過身，始終心裏面都係戚戚然，因為始終即係由細到大係即係始終西北風雨啦， 唔係真係變大啦叫， 西北風雨你嗰時未答， 唔係大三積啦， 之後最快 之後重播 啫，咁跟住自己 出曬啦， 放唔知啦，就係放學嗰陣時又翻屋企睇電筒啦， 一掃畫轉到電視。 係咁，直至即係再大個少少，中學嗰陣時睇 CD， 甚至睇 CD Stationery 啦。去到而家再近期 追 Master 係啦，即係可以叫個個禮拜追住，仲可以。 我真係你係我唯一一個識得 Master 版，仲可以個個禮拜追嘅。係 冇錯，係生 咁樣講，個個禮拜追到啦。 三十放 係 咯。 連即係我三三放送我睇唔到啦，但係我起碼都會睇。 唔係，因為你要追住， 真係放 曬啦。你咪等佢完咗再睇，或者等 即 係睇嗰啲唔係 以前叫睇就係電視台播音，直至到而家變咗可以直接睇山肉啦。 所以 其實 所以點解揾你嚟 嘅 咁解？ 係，其實一路以嚟都走過好多路咯，亦都即係我點講都好多謝呢個作品嘅。以前我講緊大概差唔多。啱啱十年前到啦，仲聽住阿傑特你同 Nikita 講緊，即係放喺 channel 開嗰陣時，我跟音色，我嗰陣時我係一個觀眾嘅，但係真係冇諗過而家 精彩啊！我嗰次係嗰次錄節目錄三次，第三次先可出街就咁解。 但 係 即係 傳説中嘅十萬蚊 幫，喂又關埋放咩 channel 啲黑歷史出嚟啊！ 係 我 唔 知㗎，點 講冇諗過而家真係坐喺度可以真係同傑特講， 冇白 即係感咗良多啊！ 即係幾 不過我嚟你個錄音啊， 真 係即係講到你唔係，即係咁講，即係如果當日冇聽過呢套 呢段錄音咧， 我就喺度你講， 今日就唔會動喺度同你講呢啲嘢咁，係嘛？ 好啦， 即係誤入歧途嘅小朋友， 咁就好啦，咁就最後就希望大家安息啦。係 啊， 係。係啦，咁下個禮拜真係回到我哋嘅科學性會戰爭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